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5集《无损四》。 你就知道想想想，青儿在你眼中究竟是什么？他如今成了这副模样，你这个做爹的却是不闻不问，什么也不管。在你心中，怕是根本没有青儿这个女儿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狠毒的爹？ 这话一出口，连任婉瑜的两个贴身丫头香兰和采菊都愣住了。平日里任婉瑜都能镇定自若，便是沈清在卧龙寺出事，他也能强撑着以大局为重。至于和沈贵，更是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重话。如沈婉云这样理智圆滑的人，今日竟如泼妇一样和沈贵吵架，实在是让人不敢相信的。沈婉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看见沈贵这副模样，沈妙之前在荣锦堂说的那些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。沈贵得知沈清出事，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查看沈清的伤势，而是去管教沈妙。这绝非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所为。沈贵根本就不在意这个女儿的生死，或许沈清对于沈贵来说也不过是一件有价值的器物。从前因为有价值，所以愿意养着，如今没了价值，便是看都不愿再看一眼了。沈妙的挑拨在荣锦堂收到的成效甚是低微，却终于积累到了现在轰然爆发。 你这泼妇！ 沈贵如今在官场上也是经常被人奉承的，哪里有过被人指着鼻子大骂的时候。只是他心中虽然恼怒，却也知道不能和任婉云彻底撕破脸，于是他便冷笑道： 你说我不是好父亲，你可曾有好好做娘？青儿是你带去卧龙寺的，本该是由你照顾的，你就在他身边，却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事。那一夜你不是宿在他隔壁吗？你若是真心疼爱他，那么短的距离怎么会没有发现出事的是青儿？ 此话一出，任婉云立刻呆住了。他最悔的、最痛恨的就是那一夜北阁，他明明听到了呼救声，明明有机会救出女儿的，却阴差阳错让沈清出了事。眼下沈贵就是在他心口上戳刀，伤口上撒盐，令他整个人都呆立在原地。沈贵见他不说话了，冷哼一声，转身拂袖而去，也不知去往哪个小妾的院子了。沈婉云呆呆地立了片刻，突然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她捂着脸小声地哭泣起来。香兰和采菊心中又怕又惊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主子这般模样。如今的沈婉云像是一夜之间原先的支撑全部倒塌，一败涂地的模样，哪里还有半分从前的春风得意呢？两个丫头只得上前安慰。也不知哭了多久，任婉云抹了抹眼睛，重新站起身来。 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元儿写信。 沈元便是二房长子任婉云的大儿子，如今在柳州赴任，只待年满任期一到，便该回京再定京为官了。如果说三房里沈月是最值得骄傲的，二房中沈元百年幼，沈清到底资质不佳，这个沈元却是得天独厚，年纪轻轻便考了功名，又做事做得好，就是沈贵在这个儿子面前也会和蔼几分。 爹靠不住，总会有哥哥的。 沈婉云看了一眼床上睡着的沈清，咬牙道： 婴儿最疼爱你这个妹妹，沈妙那个小贱人，这一次 我定要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一辈子。 香兰连忙小跑着去拿纸笔，任婉云沉了口气，对着身边的采菊说道： 那几个丫头都还在吗？ 啊，四个丫头边桂嬷嬷都在柴房，夫人是想灌了雅药还是直接？ 这几个丫头自然就是当时目睹了沈清出事的几个丫头，有沈清的丫头燕梅和水碧，沈月的丫头青鸾和黄英，还有一个桂嬷嬷。 沈月的丫头灌了雅药还给秋水院，怎么处理陈若秋自己看着办。青儿的那两个丫头， 任婉云狠狠地说道， 给我卖到九等窑子里头去，要是就这么死了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他们两个？户主不利自然是罪无可恕。 采菊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窑子和花楼可不一样，花楼中姑娘可以选择卖艺或者卖身，窑子里的姑娘可全都是做皮肉生意的，而九等窑子又是所有窑子中最下等的一种，身在其中的人接待的客人全都是最粗鲁的下等人，正因为是卖苦力的下等人，那些人自然称不上怜香惜玉，有些甚至会极为粗暴，而姑娘家一天到晚都不能停的接客，得了的银子也不是自己的，直接交给妈妈，若是哪天得了花柳病，便连药都没得吃，自己寻一床席子卷了扔出去，活活冻死饿死被狗咬死都是很寻常的事。所以一般卖到九等窑子里的人，要么是犯了十恶不赦的错事的下人，要么就是和主人有仇。可燕梅和水碧是自小就跟着沈清身边的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谁知道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 奴婢醒得了，那桂嬷嬷？ 采菊试探地问道。桂嬷嬷其实老早就向他们投了诚，所以说起来算是彩云院的人。 桂嬷嬷， 沈婉云低头冷笑了一声， 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倒是不知，如今想来还得好好会一会桂嬷嬷，毕竟她才是知道全部来龙去脉的人。 废弃的柴房到处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因着接连几日天都在下雨，地上甚至生了碧色的青苔，若是寻常倒也显得幽静，不过在黑漆漆的夜里便显得有些诡异了。这间柴房曾经关过无数的人，那些人都是沈府犯了错的人，有主子也有奴婢，这些人的下场都不太好，共同处就是在这里关上一阵子，他们就会从此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沈府中，仿佛不曾在这世上出现过一样。此刻柴房中正发出一些诡异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人在奋力挣扎，而脚踢到了什么东西，还有压抑的叫声。灯笼被随手放在一边，映照着柴房，昏黄的灯火下更显得柴房阴气森森。两名身材高大的婆子正分别卡着两名丫鬟的脖子，将手中瓶里的东西拼命地往丫鬟的嘴里灌。两个丫鬟不停地挣扎，可惜瘦小的身材在婆子手中如小鸡似的，而卡住下巴让他们无法将嘴中的东西吐出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个丫鬟终于停止了挣扎，捂着自己的脖子神情痛苦。 拖出去！ 婆子命令身后的小厮，两个小厮进来将两个丫头拖了出去。 这两个， 婆子一指另外两个丫鬟， 也拖出去。不过夫人特意关照过，好好照顾他们，总归是要卖到那等地方的，你们愿意随意一些也好。 两名小厮闻言目露垂涎之色，再看那两个丫鬟面上只剩下绝望了。 两个婆子见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便起身也要往外走去。 夫人，夫人有没有说老奴怎么办？老奴怎么办？ 黑暗的角落里突然扑出来一个人影，抱住其中一个婆子的腿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桂嬷嬷。 哎呀，嬷嬷别心急呀。 那婆子把桂嬷嬷的手从自己腿上搬开，阴阳怪气道： 夫人如此看重嬷嬷，必然是为嬷嬷做了万全打算，且等着吧。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屋中顿时又陷入了一片黑暗，桂嬷嬷缩在角落，神情极端的恐惧。没有人愿意死，她想活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